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向全国各地学生少年宫和学生少年会馆赠送了乐器。乐器是被转交到祖国北边的会宁学生少年宫，到分界沿线城市的开城学生少年宫，东海地区的元山学生少年会馆，西海岸的宣川郡学生少年会馆等全国各地的学生少年课外教育基地的。